好，大家好，网向编辑部，今日系星期日，九月三号星期日，同埋有我易德台长， 好，有我许留山， 有我马来近， 有加产生， 好，好啦，开始啦，今日就小金啊社长同阿真 B C， 佢哋两个都喺呢、這个周中出现过， 有蛇王啦、啊，两个系咪啊？ 都唔系嘅，始终都系今日星期日啊嘛，我哋录音始终都有少少点讲咧？我哋纯粹义又唔好系义务嘅，即系我哋对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噶嘛，有时可能唔得闲咁啊，还法啦，系咪先？咁我哋都一样精彩嘅，因为我哋今个加所以加赞会少啲，少啲啊，周中加赞都少啲参与嘅都系嘛？ 最近 翻工啊， 翻工系咯， 因为朝头早 系，因为啱啱对住嗰个就系阿加赞嗰边加拿大嘅朝头早嘛，同我哋香港争咗十二个钟啊嘛，系咪啊？ 系啊。 是啊，所以我哋通常我哋周中六嗰啲咧加餐系难少少参与啦，系啦，所以礼拜日呢一个节目咧咁啊加餐就要一定要归队啦，系嘛？因为我哋首先讲下呢个香港一个近来嘅一个几得意嘅法例开始要立咯，就系、是、呢个国歌法，我都觉得几搞笑啊呢样嘢，即系国歌呢样嘢都要立法，即系大家例如可能你唱佢里面嘅歌词唱得恶搞，佢里面啲歌词做得第二啲啊啲咁样咧，都要拉喎。即系啱啱 唱歪音唔得喎， 歪啲音都唔得。咁啊，啱啱就喺大陆嗰边就立咗去呢个全国法里面啦。咁啊，嚟紧下一步咧就要到香港都要跟住立埋法啦嘛。咁以后就冇得恶搞呢首歌，因为我其实你上其实上 YouTube 咧都见到有啲恶搞版本咧系 好多噶， 好多噶，仲要播埋佢哋嗰啲着住嗰啲系咪叫解放装啊？即系揽住条红领巾啊，成嗰啲咧，即系恶搞埋呢啲片咧，其实都几正吓。大家趁住未立法之前咧，其实都可以 尽唱啦，要 尽。但会唔会有追究法？ 唱烂佢， 追究法，追究嗰啲咩噶？即系好似 DQ 啲议员咁咧。追究翻嚟啊！哇，呢段时间呢个劲喺度玩咁样。咦？咁大家对于呢个中国国歌，你哋认唔认识啊？其实你哋海外嘅几位老友， 我自己梗系识嘅， 识嘅。 我自己系学过嘅，因为系以前学校有教嘅。 嗯。 嗯。嗰阵时仲系未回归，咁我读嗰间学校就已经有教定啦。嗰阵时系记得九六年。嗯。啊？ 咩学校咧？官校或者系咩校嚟？ 不是官校，私校嚟嘅。 哦，私校都要。 私校呢个官，点讲咧？呢个系津调学校，唔系私校。 OK。 可能当年接近回归，所以啲人都接啲教师教定啦。你哋咧？你哋 我嗰阵冇教，不过即系听咯， 听 即系都有听嘅。啊，因为嗰阵始终都系嗰啲爱国情怀啊，即系譬如话睇奥运啊嗰啲，听冇听过嘅。 哦。不过嗰阵时我系初头都唔系好熟国歌究竟乜家伙嘅，即系中国国歌唔系好熟咩家伙嘅。嗰阵时系后来咧，佢硬性咧，唔知喺无线电视啊，或者做新闻之前咧，六点半到咁上下嗰啲新闻咧，就会播咗一段国歌先咯。 系喎，成日喺度播嗰段嘢。 系啊，即系播下依家，即系可能影下啲农民点样收割大米啊，咩火箭升空啊，即系将。国家伟大嘅一面咧，伟大嗰面啊，跟住就播出嚟，跟住就即等你刺激唤醒下你呢班人嘅爱国情怀，但好似都系其实唔系好成功，至今都系 太即系你香港系唔系一个农业城市嚟噶？ 系 你见到啲人插秧咁，你有啲你会感觉到好感动吧？我唔觉咯，我就 即系跟住你夜晚咧爬嗰碗饭嘅时候咧，就会谂起。 我谂起农民嘅辛勤啊，粒粒皆辛苦，系咪咁嘅咧？ 难啲喎， 难啲系 好难， 梗啦，香港人都食泰国米噶嘛， 啊咪系咯， 系咯，一系食澳洲咯，嗰啲咩双人百搭米咯，嗰啲咁样噶，我哎呀，即系我哋食米都好唔爱国，真系，简直系泰国嗰啲米食。不过呢、這个 令我谂冇嘢，你讲起泰国米，跟住令我谂起呢度嗰啲广告嘅。呢度有个广告就系话又系嗰啲咁嘅咩稻香村啊，叫人去食嗰啲咁嘅 上海嘢又系卖啲咁嘅广告咧，懒系感动人咁咧，搵个大妈喺度唱，有啲农田咁样，即系香港人其实唔 buy 呢一套嘢，好老土， 好恶俗啊！呢啲直头，大佬系咯， 系好恶俗。 应该搵啲泳衣靓女嚟卖米噶嘛？ 泳衣靓女卖米，即系喺个梯田嗰度插秧噶嘛？ 系啊，唔知点噶嘛？ 唔得啊！嗱，跟住咧，我觉得最好笑咧，嗰、那个国歌法咧，其实系人大常委佢哋嗰边通过咗先噶嘛，俾到香港噶嘛。但系香港嗰度已经讲定话，我哋迟啲嚟紧会立法啦。呢、這个教育局咧都好白痴噶，佢唔知神咁早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呢个新闻啦。佢哋教育局咧已经将国歌呢样嘢咧，喺教育局个网页度。就有啲解釋啊，呢首歌個來源係點樣嚟啊？邊一個作啊？啲咁樣咧，但係佢跟住擺咗出嚟，佢大概唔知一千字到就唔係好長嘅咋。咁大家為人所知咧，你哋都知道嗰、那個中國國歌嗰、那個填詞人咧係田漢啦，係咪先？咁佢咧好需唔需要將田漢啲歷啲過去咧擺埋出嚟？咁跟住咧，教育局咧就发觉，咦唔得喎，领嘢喎，就跟住就嗱嗱声咧 cut 都 cut 唔切，即系 cut 紧一啲即系好敏感嘅内容咯。即系大家都知道嗰个田汉咩？田汉临尾系咩噶嘛？文革时候被逼死噶嘛？ 文革斗死 噶嘛？又批斗啊，又仲好似要仲要逼佢饮料添噶嘛？直头系。大家其实你上网，你而家上网睇你 search， 如果好似我哋 Google 咁样 search Google， 系写住田汉嗰啲咁样，你睇啲，你搵图片啦，都系见到田汉俾人嗰啲唔知叫佢拿住块牌啊，啲咩反动咩分子啊批斗啲咁样噶嘛。 我讲下田汉点死啦，佢系点样被批斗啦。 右派 咁啊，共产系佢系，因为佢系资产阶级啦，反动学术权威啦，咁同埋亦都要被逼，佢个仔亦都要同佢划清界线啦。咁最后佢都系喺301医院嘅监房入边病死，身边系冇一个亲人喺身边嘅。 咦，301咩？即系巡城？ 301系边？ 巡城咯。 多 系啊，好、okay、出名喎、啊！呢、這个真系。喂，但系嗰阵时咧。好老实、哦，如果你写得填词人，你系填词嘅，即系有翻咁上下学识啦，系咪先？ 系啊， 哦，咁佢学识喺文革嘅时候，你 臭死啦，真系要死啦，真系，仲要填 字喎，竟然， 系咯，识字，你手点啊？揸笔噶，你唔系揸锄头噶你？ 你仲识音乐，即系真系好反动咯， 思想上反动啊！但系点解仲要继续用佢嗰个歌词咧？ 最讽刺就系呢点啦， 系啊。是不是真的很讽刺、啊、 那到最后有没有平反，大家知不知道 最后有没有平反、啊、咦，那就出来 要找一下、啊、 有平反， 有平反，写张出来、啊、咦，写张不是、啊、不得闲吗？ 我监听一下，我不讲了。 但那时候也奇怪、啊、那时候是直头是捉他打到什么鼻梁都爆了、啊、又成、啊、就要找一些学生向他吐口水、啊、都很不尊重他、 啊，咁佢资产阶级啊嘛，当时。 不过嗰阵时嚟讲咧，如果你有大家有睇翻嗰阵时啲历史咧，你会见咧系可能嗰阵佢做嘅嘢咧，未必系咁即系咁夸张。即系可能我当我有一张书法喺屋企，但系嗰阵时可能已经可以俾人煲大你咧，即系互相去检举啊， 告发 系啊，告发你，检举你，咁跟住咧就会一件事咧就要。可能放到好大就会攞你去批斗啊啲咁样噶，佢哋以捉到一啲人去批斗而为好 high 真系。 可能系自保咧，都啊，好似中世纪猎巫咁，我话咗你系女巫，咁我咪唔系女巫咯。 咁啊系，跟住隔篱嗰个仲要打得更加大力咯，佢打得你大力，如果代表佢更佢都唔系啊嘛。 如果你、啊、即系如果你忍手嘅话咧，可能你都要被批斗埋一份。 梗啦，就话你做乜唔打佢啊？ 你竟然同情资产阶级？ 系啊，你系咪都有咁嘅心啊？哇，所以嗰个年代咧，其实真系几恐怖嘅。同埋咧，其实如果你依家所有啲人就系话咧，叫你香港人去唱国歌，或者可能去认识国歌呢样嘢咧，你系其实好濑嘢嘅。我哋 其实系首先要认识呢一段历史咯，国歌系点嚟？ 但系你觉得香港嘅教师够唔够胆？即系点讲咧？ 教育局咁样下令，叫 应该大部分人都唔会讲噶啦，呢啲 会讲啊，其实 好难，唔会讲，大部分唔会讲。 咁如果你哋你哋喺加拿大或者可能纽西兰啊、马来西亚咁样咧，你哋对于国歌系点咧？你哋会唔会都会想了解一下国歌嘅起源系点样咧？佢里面嘅歌词系点解会有咧？ 其实我老实讲，我嚟咁耐，我冇乜点研究嘅啫。不过我记得喺度读书，真系冇乜点研究，净系记得读书嗰阵，每个朝头早都会唱国歌。 系 系 啊，同埋你如果你打开电视睇见 NBA 嘅吓，睇 NBA 嘅就系佢话加拿大队对美国队咁啊吓，Toronto Raptors 对求其一队美国队，唱完黑。主队嗰首 home game 嗰首国歌就唱客队嗰首国歌系咁噶啦，每一队都系咁，每一次系仅此而已。究竟点解嚟？咁如果有心揾嘅，上 Google 揾一定揾到噶嘛。 但可惜嘅，依家大陆呢一首系一种臭屎嚟噶嘛。 嗯，我讲下 马来近讲一讲， 我讲下马来西亚国歌啊。我哋小学到中学都每朝早呢、這个唔系、每个礼拜嘅周会都会唱一次嘅，所以到咗而家年纪咁大都系可以好完整咁成首唱出嚟。但系后屘有睇翻啲资料咧，其实马来西亚嘅国歌原来系来自印尼嘅一首佢哋当地嘅民谣，咁样就辗转嚟到马来西亚就攞嚟。抱上新的歌词，咁就成为咗马来西亚国歌啦。而喺印尼嗰边都，如果有过嚟听到呢度，老一辈嘅应该都会熟悉嘅，新一辈嘅就比较疏离啲啦。因为真系一首民谣嚟嘅。 但系其实 咁样， 啲人唱，有回音添。啲人唱国歌嘅时候咧，即系唱得多国歌，系咪真系激起到佢爱国情怀咧？ 我就觉得有啲形式化得滞啦，就唔需要，你系需要，你要知道要尊敬呢首国歌啦，但系唔系爱国情怀呢样嘢，唔系你唱得多就会爱国噶嘛，要好多其他方面嚟配合嘅，太过形式化。 同埋唔知你哋喺外国有冇留意到咧？其实好多时咧，香港嗰啲我唔知世界杯啲外围赛定咁类似咁上下噶，中国队咧会嚟过香港队嚟过香港去踢噶嘛？咁佢哋踢嘅时候咧，一唱国歌咧会俾人嘘，即系迟啲立咗法之后咧，即系咁样嚟咁嘅情况下咧，你嘘首国歌咧都系拉得噶嘛？其实佢某程度上想禁止咗呢啲咁嘅尴尬场面出现。 点拉咧？如果成大班人，系咪揾几架猪笼车摆定喺球场外面？ 系、哦、 一靴咧就成冲晒去拉晒佢走，系咪咁？ 拍定片先，戴口罩咯，戴口罩靴得唔得？戴咗口罩。 我谂会捉住几个戴头靴嘅咯，见你样衰，咪捉你特，即系讲衰啲，揾你做人板咯。好似而家阿仙嗰轮捉啲友仔，譬如话阿陈冠希攞照嗰单嘢，咪捉几友仔一样嚟捉咯，吓下人咁，一味靠吓呢个我估啫吓。 喂，我讲两句得唔得？ 我得，好。 张秘书， 我喺好近南极嘅地方啊，喺 Tasmania 睇极光寻晚，咁我就讲啦，咁我三圣加罗啦，三个国籍啦，咁美国、英国国歌。同埋澳洲國歌我都係唱過嘅，但係我就比較多當然我哋同講過，其實對英國感情深啲嘅，但係對澳洲感情我都好深嘅。咁其實我哋都係一樣嘅，同阿加燦都一樣，都係同埋阿馬來近同埋紐西蘭一樣，都係每有呢個週會時候都係會升旗同埋唱國歌嘅，都係英國同埋呢個澳洲都係會咁嘅。咁其實淨講國民教育咧，其實咧係冇嘅。都是学历史的啫，乜嘢都冇乜嘅。咁其实我觉得有时香港媒体又太敏感，但系咧，其实咧呢条法咧又系恶法嚟嘅，即系老实讲，佢就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啊，就系惊，就系惊嗰啲人，即系惊嗰啲人就喺度，即系背住国旗同埋国歌， 所以佢就整一条法，即系框死你先咯，做当紧箍咒咯。 似系紧箍多过国民教育多啲喎。但香港嚟讲咧，而家话要嚟紧话要执行呢、這个国民教育就一定要推嘛，即系新任嗰、那个教育局局长就讲到明啦，开宗明义，国民教育一定要嗰、那个系唔准停啊。不过如果头先你所讲咧，咪话你哋外国咧多数系教系历史多啲嘅， 嗯，冇错。 如果不过大陆嚟讲咧。佢教边一段历史，令到你可以深深感动到，你会爱上呢个国家咧？觉得呢个国家系做咗好多英勇嘅事迹咧？ 卖仇恨咯，憎日本仔咯。 卖仇恨唔系、哦，但系嗰阵时你会有啲屈辱嚟嘅、哦。如果咁讲，即系嗰段时间嚟讲，喂，真系冇乜系乜风光伟绩、哦。 佢系，但系佢嘅目的就系话。你清朝嗰阵腐败，我而家拯救翻中国啊嘛！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咁嚟讲佢嘅主题系咁嘅，讲啲假嘅历史出嚟咯。你睇得抗日神剧多，你都会知噶啦。永远都系啊，国民党啊就联埋日本仔啊，就拖共产党后腿，要杀共产党嘅人物，将个历史歪曲咗咯。 但你大陆就信啫，你香港冇可能噶嘛。咁你 咁佢只系咁佢点都要做啊嘛？喺上边叫佢讲呢度假话，佢咪讲呢度假话咯。不过香港资讯流通，我相信好难做到咯。 好难做到嗰阵时咩噶嘛？毛泽东都同日本嗰边讲噶嘛，即系冇咗你哋帮手，我哋点可以得胜咧？嗰啲咁样 系不过我睇佢呢啲嘢，佢唔会讲噶啦，即系本书讲乜咪讲乜咯，咁样。香港人都是、啊、即是有部分、啊、可能都是说啊是但啦啊他说乜乜咯攞份最紧要啫。 或者不唱咯我即是我不唱就不犯法的啦是不是即是你集体去唱国歌的时候我不唱咯或者我不改咯。 你都要个口个口都要口勾勾的是吧 口勾勾啊。 即系个口爆爆，好似金鱼咁样咧。 唔系，我好似阿叶柳咁讲，用广东话唱啊？点解我唔识 广东话唱？ 我唔识讲国语啊！咁求求其其咪算数咯。 系、哦，喂，崔世安唱咪死紧？ 系啊， 拉得喎呢、這个， 完全反动 口音真系， 系 咯，直头啦，唱埋啲反动腔， 即系两首国歌咯，好似纽西兰咁啊。大家观众知唔知？大家听众知啲纽西兰两首国歌噶系啊，系嘛？有一首系 God Save the Queen， 即系跟翻英国；一首就系、是、God Defend New Zealand。 God Defend New Zealand 系冇错， 冇错。嗯，好。咁当然冇话规定系咪一唱要唱晒两首，譬如话朝头早早会咁，你哋话要唱国歌啊，要唱晒两首咁样 嘅。啊，我自己就未唱过，不过就我两个细佬咧，佢就学过噶，喺学校小学就已经学噶啦。嗯， 依边学校，譬如我个仔，佢都要学嘅，即系譬如话，圣诞节都要登搵个人出嚟唱国歌嘅，即系成班人一齐唱。咁呢啲就真系国民教育，你要每朝早都要唱，即系唔系每朝早嘅，佢个 teacher 特登教你唱国歌。 但系 有冇法文噶？加拿大国歌系咪有法文噶？ 有，不过我未听过。 哦。因为纽西兰国歌咧，就系前边系毛利文嚟嘅，后边先系英文嚟嘅。 哦，咁多元文化。 哦，唔系，更正一下先。因为佢其实系有一个完整版嘅毛利文，同埋有一个完整版嘅英文版。 哦，咁样。 我正常嚟讲咧，就系一齐唱第一节嘅时候咧，就系一齐唱英文同毛利文咁样嘅。 哦，咁样，几好听毛利文，讲真，我觉得。 但 系，你 哋外国咧会唔会咁多呢啲恶搞首国歌嘅嘢咧？ 唔会喎， 唔会喎，冇喎。 我今日去一个港唐人商场，见到嗰度有档嘢卖呢个珍珠奶茶，将佢嗰个国歌嘅歌词改咗做卖珍珠奶茶嘅歌词英文版。如果中意嘅，可以 pay 上芒向俾大家睇下。 哦，过瘾喎！ 系啊， 我又翻马来西亚，我讲下啦。马来西亚有一个歌手叫黄明志嘅，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咁佢喺2007年嘅时候咧，曾经 自己创作一首歌是讽刺马来西亚的这个贪污啊，啲仲有公务员好烂啊，同埋国家有好多问题啦，就是用呢个国歌嘅，但系佢加入自己嘅歌词，当时咧就引起轩然大波，好多政界人士话佢侮辱呢个国歌，话要拉咗啊，同埋要褫夺佢嘅公民权。之后咧就有一啲本地嘅华团啦，帮佢求情。跟住经过一轮嘅风波之后先至冇事。但係佢喺啲人攻击佢嘅时候嗰段期间佢係喺暂时逗留喺台湾冇返嚟大马嘅。 哇。咁都犀利喎。喂，香港可以参考一下。即係嗰啲爱国情怀爆发到顶点嘅时候就要咁。 系我， 以示表忠啊嘛，吓，即系你打得佢越劲，闹得越劲，嗰个就越即系阿爷就越拜啊嘛，即系哦，即系代表向阿爷表示呢个忠诚啊嘛。其实都系答，都系香港某程度上，都嗰个文革嗰个毒咧，其实都仲喺度。即系你有啲人咁做，你下一个要做得 over， 更加核突，更加样衰咧，显示自己爱国咧。就是这些咁嘅人嘅，我今日见到邝美云直头咧，大家点样呢个邝美云啊？系啦，佢今日直头话发表啲言论系话，你试下你哋照下镜，睇下你哋系咪中国人嗰啲咁样，点解唔唱国歌嗰啲咁样咧？有咩问题嗰啲咁样咧？即系做埋啲咁激，即系讲到咁核突啊，成讲到咁样出口咧，都够胆死嘅真系。 咁佢政协嚟咯，系咪好似？ 好似都系。即系靠 食嘅， 即系有党嘅支援下，即系搵到啲钱嗰啲咁样啦。 所以要出嚟讲呢啲嘢咯。 咦？但系咁，你哋嗰边会唔会即系如果都系会即系冇国民教呢样嘢噶咯？即系唔会开宗明义话有一科系 set 嚟讲教你点去爱国噶咯？即系你哋国家嚟讲就。 冇啊，系有呢个公民教育咯、啊，要有唔好乱随地掉垃圾啊，过马路要睇呢个红绿灯嗰啲咁样噶啦。爱国呢样嘢真系好少讲得出噶啦，冇喺教科书入边嘅，真系靠平时各种生活上嘅 practice 嚟加强嘅。 咁我讲下我喺香港见到嗰啲外国教育嗰啲系点啊？即系如果我见到喺幼稚园嗰啲咧，佢会整到一本书咧，叫做《我爱中国》嘅，真系写住 吓， 摆出嚟喎，系咪大镬啊？咁我翻阅下嗰本书系乜嘢啦？咁佢就成本当然系幼稚园嘅书嚟嘅。咁我见到一本书系好卡通化嘅，咁佢系会讲下一个好似讲一个爷爷带住两个孙仔翻咗去北京。跟住睇咗，哇！呢、這个佢会讲，因为嗰阵时我个女有一本咁嘅书嘛，我攞出嚟，我都觉得好震惊，因为点样可以我爱中国咧？我望下啦，咁佢就带大家嗱，睇呢个天安门广场呢度，系有即系会有阅兵啊，会有好多嘢睇啊，啲咁样见到毛主席张相啊，啲咁样。咁跟住呢度其他啦，咁跟住咧就话再哇，跟住即系哇个广场真系好宏伟啊！呢个小朋友咁讲啦，咁之后就个爷爷咧夜晚就再带大家去睇北京咧咪啲夜市咁样小贩摊档嗰啲咁样嘅，你睇下有几多嘢食，然后北京真系好多美食啊，真系好靓啊！跟住再大家去睇一睇北京搞个奥运，跟住就有啲场馆又好宏伟咩世咁嘅举世震惊嘅一次嘅奥运就喺中国发生过啦嗰啲咁样。跟住我睇完呢本书，我跟住我同我女讲啊，你爱唔爱国啊？咁样会变咗，跟住佢都唔系好明我咩意思，咩为之爱国啦？嗱，跟住我哋作为家长嘅咧，要点样做呢？就系要将佢对照翻啦。天安门广场，佢话好宏伟啦，我就或者阅兵嗰啲咁样啦。跟住我就俾翻六四嗰度嚟睇，喂，呢个广场度杀个人嘅呢度，点解要杀人？跟住又解释翻点解会有六四事件出现啦。跟住就再到翻呢、這个讲嗰个北京好多美食嗰度系点样啦。嗱，俾你睇下，你睇下啲嘢几威，话打 食虫喺度，佢唔知好兴有啲咩炸蜈蚣啊、炸 蝎子啊， 跟住我俾翻呢啲去睇啦。咁跟住鸟巢，佢咪唔知又影啲咩好宏伟嗰啲咁样啦。跟住我又再俾翻你睇下，依家荒废晒，又冇人用，用咗几多钱去搞，跟住污糟邋遢。我哋睇下嗱，所以咧有时候我哋国民教育咧都其实都佢哋明唔明白呢样嘢系乜嘢咧？我唔多唔少都有影响嘅，即系起码对于呢嗰个。北京或者中国嚟讲，佢未必系爱，但可能佢会系会唔反感先啦，或者可能觉得呢个地方应该系一个好地方啩。我咁样介绍北京呢样嘢，系咪先？咁我哋家长咧就要嚟翻一个反洗脑啦，就要俾翻事实嘅真相去睇啦。 但系佢净系教北京啫，唔会教其他嘢。咁都好戆居。 暂时见到呢本咯，同埋会有啲叫佢哋喺学校自己都会有升旗啊啲咁样嘅，又唔知叫佢哋攞碌棍，跟住唔知黐张纸 定下佢， 系啦，唔系白纸五星旗先，跟住揈唔揈我就唔知啦。跟住我哇，不搞错啊！即系又其实当系一个手工啦，我话你当系一个手工咯，你唔需要当系一个咩国旗啊啲咁样嘅，系即系我觉得有时 over 咗少少。 佢哋好中意做埋啲核突嘢噶嘛， 吓。佢选材好，选材好难啊！ 系，其实教历史已经够噶咯。觉得如果话，佢话我细个，我过到嚟都系冇乜。你睇英国佬都冇乜点样教到近代史噶，但系啲人都好爱国噶，因为细细个，哇睇秦汉啊嗰啲，哇好威啊，好威好威咁讲个清朝，好啦，够啦，唔讲啦。 咁清朝就唔系中国，清朝唔系中国人嚟噶嘛？其实 清朝咁积弱。 是但是清朝就是讲到英国佬点哈你中国，所以他们不讲晚清他有什么怎么讲。 但是清朝那些人其实不是中国人来的嘛，你严格上来讲。 是 啊， 但是中国人抽水的嘛，不嬲得，譬如说讲到元朝都是中国人，是啊，讲到我们很元朝很劲啊，其实你是亡国奴来的。 元朝你都当是中国人？ 我看见了都是这么讲的啦。如果不是哪有那么多套成吉思汗剧拍出来的大陆。 但又哇咁样讲你啊，咁你照咁数嚟讲，其实你计翻朝代嚟讲，系咪应该汉朝开始已经唔系中国人咧？ 我咁睇中国多民族嘅国家嘛，佢话五族啊嘛，咁佢咪当蒙古人都系咯，啊， 即系纳埋嗰啲好嘢。 系啊，我咁睇，即系我譬如话我依度见到佢话岳飞嗰套剧啊，共产党拍个岳飞，唔准讲打金人，因为金人系满洲人啊嘛，咁满族共和，结果唔知打咗啲咩国家，唔打金人。 好似要转换咗做女真啊，唔系喎， 唔系 女金人， 都系。 我换咗做咩？ 唔知，唔记得咗佢。 系薛丹定 系咩？系咯，咁佢根本就系咁。 不过咧，如果我成日觉得佢爱国教育咧，我觉得你唔将毛泽东掹翻落嚟先咧，都好难服众喎。即系佢哋想搞国民教育嘅话，即系天安门张相咧， 唔系咁毛泽东要建立新中国嘛？中国佢要强调呢一点，强调呢一点。 嗯， 个共产党最轻大过咯，我系咁睇啦。吓，轻大过啦。嗱，我哋救翻啦，咁讲完咪算咯，毛泽东做啲咪唔讲咯， 唔得， 事关唔系佢 啲，你好难断到呢一段嘅历史噶嘛，其实，你呢一段历，同埋你加埋你杀到落文革嗰段咧，其实你系即系嗰度俾人感觉实在太坏啦，嗰度已经系，即系再延伸到今时今日嘅政权咧。 但我冇睇到而家佢啲教科书有乜啦吓。我想他顶笼都是会讲到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很开心了是不是看看北京奥运啊很开心那文革呢文革不是60年代我们很穷的年代咯那就算数咯可能会这样 我未看过所以我不知道、希望 有网友可以告诉我知道、就是、究竟现在那些教科书怎么讲文革、 即以前我读书呢就有读到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嗰一扎嘢嘅所以所有啲衰嘢都会读得晒。咁 係啦可以得啦因为我记得我廿年前读啊我 form 5过啦廿年前读到嗰段係好轻啊。就嗱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咩嚟㗎阿 Sir？ 即唔好咩嚟㗎唔使讲啦冚埋大家好住会考啦得啦咁就算㗎啦嘛。 好轻， 我都系大妈呢度都系， 会见到呢个国共内战嗰啲啊，喺个教书上面咧，即系都系得几行字咁样就解释晒咗啊。咁如果你去知道多啲咧，要自己去图书馆再搵啲书嚟睇啦。不过当时啲老师都叫我唔好睇咁多嗰啲叫咩左派嘅共产嘅书咯，系。因为当时太后生啊，得十几岁啫，惊受到嗰啲嘅影响。 但你见到个结局咁样，你都唔会去模仿啊嘛？你再睇埋柬埔寨嘅话， 哇，都系嘅，太血腥啦，血流成河啊！ 不过以前马共都搞到马来西亚， 你咁 hea 噶？ 你咁 hea 系咯？ 有好多喺大马北部嗰边，因为比较近呢个泰国啦， 系 嗰啲乡下地方嗰啲人，有好多俾啲共产党嘅人系呃咗去做呢个 游击队 咁样嘅嘢咯。跟住就如果你流亡就系、是、逃亡咗去喺边境嗰度作战啊成啊，就同家人。就咁就冇咗噶啦。两边因为泰国同埋马来西亚嗰阵时仲系英国政府，两边都一齐合作去打佢，系好惨噶。 咁 冇咁你讲 嘅。国内嚟讲，佢其实大陆嚟讲，佢不如连共产党呢个名都其实一个好负面嘅词语嚟。 其实系几负面 啊，系咯， 好似喺啲北欧一啲地方，共产党系非法组织嚟。 哇！ 好似 系， 系噶。 我哋呢度大马有啲本地嘅马拉人要讽刺啊，或者系耻笑啲唐人呢度嘅同中国嘅商家合作咧，会话都系会话我哋投共噶。 系咩？ 系啊！ 哇！投共都系好负面嘅词啊，即系嗰个共产党个共字已经系唔系好得 啊。真系佢话我哋系 communist 嚟嘅，叫其他嘅呢啲消费马来西亚嘅消费者抵制啲投共嘅商家噶，但系好一小撮嘅呢啲咁样嘅极端言论啦，所以就但系呢个 concept 呢个 idea 佢哋一直系会有嘅，就系唔中意呢度嘅华人太过。亲中共咯、 啊，咁都变到好似好热狗嗰啲咁样， 都会嘅， 系马拉热狗嗰啲嚟讲。好，我哋呢、這个， 但系嗰阵，马共系咪话想推翻呢个咩嘅咧？推翻呢个政府咧？ 力量太弱啦，最强盛嘅时候都系冇咁嘅能力去同英国政府作对啊！而且因为主要成功嘅，好似喺呢个越南啊、缅甸嗰啲地方，有中国嗰边仲有支援下佢哋嘅呢个游击队嘅呢个作战啦、啊。但系中间已经隔开咗一个泰国啊，跟住你啲资源落唔到嚟马来西亚呢。所以到马共真系不成气候咯。 咦？但系嗰阵时，应该中国都穷到窿噶咯。你仲点样支援到佢哋咧？ 有佢哋上次我去呢个泰国边境嘅一个小镇啦，有睇过嗰度当地嘅游击队。而家已经和平咗啦。我睇过佢哋嘅村入边嘅呢个记录，有中国嘅呢个嗰啲沐浴露啊。又有一啲日军留俾佢哋嘅呢个物资嘅，当然系留俾佢哋作战嘅，但系真系太过有限啦，所以佢哋嘅作战都系唔成功啦。 死啦！留啲沐浴露俾你做乜鬼咧？ 入边佢哋嘅呢个其中一个地方有呢个毛主席嘅呢个相噶，佢哋都系好尊敬嘅，喺嗰个村入边。当年 呢啲真系呢啲风土人情，真系要马来近讲下先得啊！真系，咁我哋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其他话题啊！ 冇问题，好。